无想阮的前程，并无看好软弱心情，无阮前途是光明，雨水滴，雨水滴，因阮易受难滴，怎样好阮你有你的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